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78集，杀死时间排行榜前十名可获得一个精良品质道具。然而半年来，徐君生的名字从90多名稳步爬升到第七名，在时间排行榜上除了木回雪，他是华夏的第二人。不在时间排行榜上的玩家不一定不是强者，但是能进入这张排行榜一定果敢决绝，实力强大。 徐云生的队伍只杀肉猪， 他们只杀没有额外休息时间的透明人，除非有玩家想杀死徐君生获得道具，他们才会下手反杀。这样的队伍在透明人中极为少见，只敢杀肉猪的透明人并不少，可是时间排行榜上的玩家很少有只杀肉猪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徐君生不强。阮望舒抬眼看着唐默和傅文铎， 一个月前北京有五个时间排行榜的玩家，排在第36位的那个透明人听说徐云生的队伍只杀肉猪，认为他实力不强，主动出手想杀了他。第二天他的名字消失在时间排行榜上，徐云生从第10名爬到第8名。 阮望舒知道的信息其实并不多，天选抓到的九个透明人只有一个是时间排行榜上的玩家。徐君生的队伍在北京名声很臭，只要被他们碰到的落单玩家都会被杀死，其他人无法知道他们的情报，连徐君生的异能是什么都没人知道。唐默垂着眸子在心里思索这两个队伍的情报。阮望舒又说了一些其他的信息，顺便还提到上海，虽然没有排在时间排行榜上前50名的玩家，却也有四个后50名玩家。 透明人的区域划分和我们一样，北京是华夏一区，上海是二区，木回雪是三区。如果他是在广州，那广州就是华夏三区。 北京的情况比其他地方都复杂，除了两个最出名的队伍，北京的透明人队伍竟然有数十个之多。这些队伍往往由两个人组成，找到猎物后平均分配战果。阮望舒得到的信息大部分是北京的，不过他提醒说， 很多强者并没有登上时间排行榜，我们也不能大意。据我所知，苏州那边好像有两个外国人组成的小队，他们都不在时间排行榜上，但是名气很大，或者说是恶名昭彰。不在时间排行榜上是因为他们特别喜欢休息，一旦有休息时间都会选择休息，但他们实力极强，很早就通关了黑塔三层。他们喜欢豢养肉猪，杀人手法也很残忍。 听到苏州两个字，唐默稍稍注意了一下，但并没有想太多。情报全部汇总完毕，众人很快做出决定。距离黑塔更新还有七天，我们得搜集更多的情报。比起徐君生的队伍，我更在意那对双胞胎，哥哥在时间排行榜71名，妹妹却不在。顿了顿，唐默低头看向陈珊珊。珊珊，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他们似乎更古怪点。 白若瑶笑嘻嘻的声音在这时响起。 哇哦，女人的直觉，这么小的小朋友也有女人的第六感。 傅文铎淡淡地说，你跑完了？还在原地跑步的白若瑶无言以对。经过唐默和阮望舒的一致同意，天选组织和唐默这边决定利用这七天的时间尽可能地抓住更多透明人。 自从黑塔宣布新版本更新，透明人在地球上停留的时间更长了，如果抓住一个透明人，就有更多时间从他口中挖出情报。 天选的核心是六个强大的玩家，但是他们拥有很多成员，透明人的平均实力肯定比幸存者强，但是天选成员的实力也远超普通玩家。 白若瑶跑了整整一个小时，终于停住了双脚。她笑嘻嘻地在旁边听完了阮望舒的所有安排。等到众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时，才发现她不知什么时候竟然不见了，连傅文铎都没觉察到她的消失。唐默心中更加警惕。接下来的七天，唐默意外进入了一个副本，更多的时间他们仔细寻找偷名人的踪迹。当5月18号到来时，唐默已经得到一张完整的时间排行榜，第一名仍旧是穆回雪，徐君生的名字从第七名掉到第九名，双胞胎哥哥的名字前进到第62名。阮望舒和北京其他组织的首领似乎也有交涉，但是双方并没有达成任何合约，他们都在等待新版本的到来，等待新的局面。2018年5月18日晚上6点，暖红色的夕阳缓慢地滑向地平线，一轮半透明的月亮从东方升起，温暖的阳光照射在漆黑的巨塔上，竟让它显得柔和起来。然而当秒针指向6点的那一刻，一道包容和煦的歌声响起，紧接着是洪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女声大合唱。唐默和傅文铎躲在长安街的一栋小楼里，远远地盯着那座黑塔。黑塔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温柔过。这是一首圣母颂，女声轻声地哼唱，黑色的塔身上闪烁着暖暖的浅红色光辉。然而在死寂一般的北京城中，这首原本十分温柔的歌听起来却有一种异样的诡异感。大地寂静着，城市的道路空无一人，无数双眼睛躲在一座座建筑中，用恐惧又仇恨的眼神望着黑塔。当歌声停止，塔身上的光芒同时泯灭，一切又变得冰冷起来。然而这才是黑塔，一个小小的白色光点在塔尖处闪烁起来。这一次有很多人注意到了这个光点，他们快速地数着，然而几秒后他们的表情都变得难看起来。唐默极力地睁着眼想数清这个点跳跃的数字，然而以他的动态视力竟然也无法捕捉到光点跳跃的次数。光点疯狂地跳动，或许跳了10万次，或许跳了100万次。接着是第二个光点，它跳动了3万多次。第三个光点跳动了6923次。第四个光点只跳动了11次。唐默耐心极好地等待着，但是第五个光点竟没有再亮起。唐默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他上身绷直。下一刻，一道清脆而没有感情的铜声响起。 叮咚，黑塔 4.0 版本新增规则。第一，末位者副本正式关闭。第二，开启回归者游戏。回归者是没有身份的玩家，公布回归者获得身份的方式。淘汰一个偷渡客可获得偷渡客身份。淘汰10个正式玩家可获得正式玩家身份。淘汰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游戏方式。第三，获得身份的回归者将不再受休息时间影响，时间排行榜永远存在，排名截止到2018年5月18日晚上18点，不再更新。第四，开启偷渡客转正选项，通关黑塔5层的偷渡客自动变为预备役，通关黑塔6层的预备役正式变为正式玩家，回归者淘汰预备役可直接成为正式玩家。 一连播报了3遍，冷漠的铜声在全球每个城市的上空回荡。这或许是全世界最安静的时刻，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动作，他们仿佛趴在草丛里盯着猎物的豹子，等待着自己的敌人出现。 叮咚，563万玩家成功载入游戏，32万玩家成功载入游戏，游戏存档中，玩家数据载入中，游戏数据加载中， 存档成功，加载成功，回归者游戏已更新。叮咚，2018年5月18日黑塔 4.0 版本正式上线，欢迎玩家进入游戏。 唐默藏在小楼里，等待着最后一句请努力攻塔，他的目光却没有盯着黑塔，而是望着面前的长安街。透明人的世界，黑塔也悬浮在故宫上方。等到透明人回归地球，两个世界融合，或许他们会突然出现在附近。但是三秒钟后，唐默猛地抬头，错愕地看向那座黑塔。陈珊珊惊讶地说， 那剧情努力攻塔呢？ 傅小弟也反应过来， 对啊，每次更新的最后黑塔都会说一句请努力攻塔，这次没有，难道他不希望我们攻塔了吗？ 唐默的心中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傅文卓的脸色也渐渐沉了下来。下一秒，一道欢快的童声在全球上空响起， 叮咚，华夏三区回归者穆辉雪率先通关黑塔四层，触发黑塔 4.0 版本更新，回归者获得奖励夏娃的游戏。游戏规则，第一，2018年5月18日至5月24日七天内，每天晚上18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为游戏时间，该游戏不影响黑塔游戏。第二，游戏时间内回归者获得额外夏娃的奖励道具，该道具为一次性道具，道具使用方式请玩家自行寻找。第三，游戏结束时没能使用道具的回归者判定为游戏失败。第四，杀死时间排行榜上的回归者的地球玩家可获得该回归者的夏娃的奖励，如果该回归者没有使用夏娃的奖励，地球玩家可寻找方式使用该道具。第五，地球玩家杀死华夏三区回归者穆回雪可获得夏娃的奖励和稀有道具谬论罗盘。第六，回归者杀死华夏一区偷渡客傅文铎可直接开启夏娃的奖励并获得地底人的尊敬。第七，回归者杀死欧洲一区正式玩家丽娜乔普霍斯可直接开启。第十三，回归者杀死华夏一区正式玩家唐默可直接开启夏娃的奖励并获得外籍马戏团团长的尊敬。第十四，回归者杀死华夏一区偷渡客阮望舒。第十五，回归者杀死华夏一区正式玩家炼狱。第四十九，回归者杀死欧洲十八区偷渡客詹姆斯霍朗可直接开启夏娃的奖励。 全球各地每一个角落，所有玩家都睁大双眼，站在原地一条条地听黑塔说完了这49条规则。从来没有一个黑塔游戏拥有这么多条规则，可是黑塔所说的每一个名字地球玩家都曾经听过。傅文铎、丽娜、乔普霍斯、安德烈伊万、彼得罗夫、唐默，这些名字每一个在过去的半年里都曾经被黑塔在全球公布过，只有极个别名字没有被全球玩家知晓。而如今黑塔用同样机械般的语调再次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一遍遍地重复。太阳沉入大地，月亮升起，月光洒向那座黑塔，黑塔平静到几乎冷漠的声音淡淡地响起， 你知道夏娃吗？找到他，他就是希望。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